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北风减弱，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零下三摄氏度左右，而且明天白天呢继续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虽然天气晴朗，但是降温比较明显，并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六级左右，外出的时候请注意防风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偏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是零下三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是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北风是三级左右，气温是零下二到一摄氏度。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从清华高材生到知名音乐人，妙洁用努力和坚持诠释着音乐的价值。2018年，妙洁带着自己的新歌《家乡》重回我们的视野。3年时间，他走遍了20多个省的上百个贫困乡县，用实际行动助农脱贫。今晚演艺群英会邀请妙洁做客直播间，为你讲述歌曲创作背后的故事。 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妙洁，妙洁你好。 大家好，我是演艺群英会的忠实粉丝妙洁。 我得把这个屏幕拿开呀，这 对 好久没见了， 的视线 挡住我看妙洁了。刚才我们在这个预告里也听到了，这个妙洁带着新歌来了啊。 对，哎，我想问问你朱红，因为你跟妙洁是老朋友了，多长时间没见了你俩？ 对，好久了，我觉得 好久了， 自己往前扒了。文艺台什么时候创台的？ 不过妙洁是一个什么人呢？就是，水木年华，就是老卢怎么说你？我看你那个序里啊，说我跟他在一起啊，其实有时候意义上讲，可能比家人待的时间还要长。但是呢，就是妙洁给他的感觉就是很阳光，是有理想啊，这个有兴趣，有乐趣，似有新人。所以其实从妙洁我们见到开始就一直聊到现在啊，所以妙洁她给我的感觉印象里就是一个特别乐观，然后无论什么时候见到都笑嘻嘻的一个人啊。 很友好，笑起来很可爱哈。对，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很长时间没见了嘛，你再次见到妙洁，你的感觉是怎样？ 还那样吗？就是 还那样，没变化。 朱红也还那样。 这个女生听的可能更开心一点。 没错， 特别是如果时间特别长没见，还说一样的话， 真的是这样。因为其实我有心理准备。 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因为有一阵我听那个盛博在节目里嘲笑他，什么远处走来空空空的声音。 对， 后来 那是因为朱红的身份变得多样和特殊了。 我跟你讲，这个盛博黑我呀，那是有历史的，反正太黑我了。但我特别愿意被他黑，黑完以后见到真人，好像不是那个样子嘛，你看。自然这个污水就泼他身上去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 对，我其实见到好像比以前还瘦一些 啊，瘦多了， 而且非常的容光焕发哈。 对，我在这里所以跟 还是 广大听众朋友辟个谣，对， 对，必须得辟谣， 对对。 不过妙洁还是老样子哈。那妙洁就经过这么长时间在外面啊，风吹日晒的，是不是还是黑了一点？ 是黑了点，主要是前两天踢球去了。 妙洁这次带来一首新歌 《家乡》。 对，这首新歌的后面有好多好多的故事。我们特别想通过这期节目跟妙洁好好的聊一聊这首歌。这么长时间啊，创作这首歌的背景是什么？ 创作了3年吧。可能这些年可能很多 歌迷啊听众一直在问，哎，你们什么时候推新专辑啊？好像推新歌的速度好像放缓了。 对，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些年一直还在做一些自己觉得想做的事， 嗯， 然后觉得有意义的事儿， 嗯。 那我的搭档卢庚戌导演， 嗯， 他一直有一个电影梦想，所以 一生有你， 对，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他的新电影上，因为电影是很难的一件事嘛， 对对对， 而且尤其刚起步的时候非常艰难， 对， 这样的话我就把我解放了嘛， 嗯， 题外话，我之前还岔出去，2015年的时候去了趟南北极， 嗯，对，一会儿可以说他的书《午夜夕阳》， 对 对，去玩了一趟，出了本书， 这一路走一路写，回来以后这本书就出来了， 对， 我概率好高， 对对，然后李健怎么说？你来的说妙洁曾经很爱唱那首歌叫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 没因为没人 然后李健说你看没有想到哈，你做到了，其实 对，从极昼走到极夜， 是，但是他觉得他没有做到，很羡慕你， 他也去了不少地方， 嗯， 对，然后后来南北极回来以后，确实这段经历对我触动挺大的， 嗯， 让我重新认识一下自然，重新认识自我， 嗯， 然后后来接下来三年做了三年助农的事情，对，嗯，就是因为发现身边有很多，这个故事讲也长了， 对，就很想问问你怎么想到助农这件事儿，因为你这首《家乡》其实也是跟助农有关系的，嗯， 对，其实这就是三年助农最后一个总结， 嗯， 一个体验，然后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我之前去过哪些地方，如果大家在网上能够看到这首歌的 MV 的话， 嗯， 那里的基本的素材都是这些年下乡实地拍摄的那些素材， 嗯， 对，就是非常接地气， 对，我没有专门去拍一个 MV， 嗯， 只是把那些素材汇总一下， 嗯， 告诉大家我们都去了哪里，做哪些地方， 对， 要说缘起的话又要说来话长了啊， 嗯， 最早我2015年之前，我曾经是主抓另外了一参与了另外一个公益的项目， 嗯， 那个项目是帮助农民工培训， 哦， 对，也是跟我一个清华的算是师弟吧， 嗯， 一个叫李哲亚的一个年轻人， 嗯 嗯， 因为他原来就是农民工， 嗯， 他通过那种免费的义务培训，然后考上大学改变自己人生了，后来他拉着我一起做这么一件事，帮助农民工从大学生招收志愿者，帮助农民工去培训他，让他考上大学，获得知识，改变自己的人生，然后这个项目到现在还在做，到目前为止已经帮助接近30000个农民工成功的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人生，然后这件事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就是想，发现这些农民工我们只是帮助了他的知识，但是文化是更大的隔阂， 对， 就他要从千里之外的家乡在这里要融入这个城市，其实要有很多的困难，这是我们短期的培训解决不了的，但是我们永远解决不了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乡愁，他为什么要离开家乡，为什么要在这里吃苦，过着大家看得很苦的日子，但是还要在这里待着，其实他很想家，每个人都想家，后来我们就想，当你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不光要解决他眼前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还要思考他更深层次的问题， 对， 然后很简单，一个人离开家乡，这么苦也要离开，但是每个人他要爱自己家乡，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在家乡还不如这里， 对， 如果我一直在想，如果一个人能够有可能在自己家乡过上有尊严的好的生活，甚至能够追寻到自己的梦想，我不相信，我相信没有那么多人愿意真的愿意背井离乡， 是， 所以后来我们把方向就转向解决这些工友家乡本身的问题，所以而那时候我们接到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求助电话，就说我们这儿遇到了困难，我们这里有很好的产品，质量非常好，但是没有人知道，或者预兆一些天灾啊，是一些情况造成了，比如说当年的收成好或者不好，但是没有任何收入，所以我们就从3年前开始，2015年开始，我们开始成立另外一个项目，建立就以这帮以原来的农民工培训的人马，主要班底，然后成立了一个叫做另外一个名字叫家乡来客的一个团队，然后就帮助各地的农民去销售他们当时遇到困难的农产品，前提是它的质量一定要好， 对， 对，然后我们会每个项目实地考察，然后考察它的故事，我们要确认两点：一，它的东西是好东西；第二，它的故事是真实的，不能有任何弄虚作假的行为。这时候我们可能会用更高的价钱去收他们手里的产品，比如说他们遇到困难了，可能甚至丰收了以后也会产生产品积压，可能有时候只能卖三毛钱四毛钱，那我们就五毛八毛的收，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家乡来客的公众号吧平台，然后卖给有需要的朋友们，他们，然后我们会以更好的价格，更低的价格，更好的性价比卖给他们。这样的话我觉得让所有人都受益，一方面我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有尊严的获得帮助，然后让那些帮助他人的人，他不，因为我做歌手十几年，参与了很多捐款的活动，但我总觉得捐款这种行为是不可持续的，就像感情一样，感情你有冲动的爱，有长久的爱，捐款无疑是一种冲动的爱， 对， 但你不能保证一个人每天都冲动， 对， 你不能每天都让你捐款，但是如果你在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同时，又买到了价格更好的产品，同时还能帮助他人，我觉得这样一种方式是， 它是良性循环， 是持续的，所以一开始是尝试，然后摸索下来用了三年时间，我们证明了这条路是可以的，所以也帮助了很多的人，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帮助了几万户的贫困的家庭吧，遇到困难的家庭，对 对， 大概的故事是这样的。 其实中央也是在说嘛，就是说不是说简单的给钱，而是要授之以鱼，就是让 三点水的鱼。 对，就是说让他们学会，自己能够让自己富裕起来的能力啊。其实一直在说这样的问题，所以妙杰，是不是很多的地方你都亲自去过？ 很多地方都去过， 去了多少个地方？ 那数不清了。一般就是说演出的间歇，可能拐个弯到哪个省，听说那个地方正在，我们就带着团队一股脑都去了。对， 有的时候是临时起意就过去了。 有时对，因为要赶时间嘛，因为正常的演出还要演。离那儿不远，我就过去了。比如说云南啊，江西啊，一些对。对，很多地方。 所以你在看到他们的时候，就真真切切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农户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我们老是在新闻里看到，包括前段时间我们还买过这个延庆的红薯，你记得吧？ 对对对，就是帮助他们这个，应该说是 积压了嘛， 对对对， 也积压了产品啊，就是1块钱一斤，我记得是， 对 啊，所以。我们就是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消息，但是当你真正的看到这些场景，看到这些农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镜头？ 对，最直观的感受。 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在那个新闻里看到说，一个老爷子啊，一边哭一边把那个丰收的桃子往那个山沟里扔。 对，还有马铃薯也这样 的。对，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境啊？ 会的。我们也帮山西卖过大枣啊，帮过很多地方，包括第一个项目就帮天津蓟县卖的苹果。对，你会发现很多我们听起来好像很穷的地方，甚至有些地方你根本不知道，但是那里有真的风景非常优美。然后那里人其实挺朴实的。但是有时候有一种消沉，或者就这样了。因为他有时候一些天灾或者一些气候性的东西，他觉得自己已经无力抗拒。在我们去之前，可能他们很多人已经认命了。对，然后我们的团队过去以后，询问当时情况，他们可能也无精打采的说：“你们又来采访了，你们是不是记者呀？”我说：“不是记者，我们来帮你卖东西。”他其实没那么大方，他也不认为我们能卖多少。 明白。 等我们真正帮他卖出东西，他说：“他觉得有 天哪， 有希望了。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真的他收下来的东西就堆在那儿，有的连收都不收了，就说比如说那些水果呀，直接从树上掉到地上，就等着它烂掉，因为收也要花钱的。但如果他没有收入的话，怎么可能有钱去，然后储藏也是要花钱的。但是那儿的人都非常的朴实，然后我们发现那有很太多太多地方他产品非常的好， 但他不会营销， 但是他会， 他也没有平台，或者在大山深处 有平台也没有用啊，你让一个农民一辈子种田、你让他怎么去开网店？ 对 对啊，你咱城里别说你敢说城里的孩子你开个网店肯定赚钱吗？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还是说让去做一些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比如让他们负责把产品做好。对，有些地方我们当去的时候可能那一片村子会觉得没有什么生气，大家本来是到收成的季节大家就 特别 待着， 应该 是你应该看到一个沸腾的，但实际上那些东西就在地里，但是如果没有订单的话他们也没有动力去收割。哎，等我们卖出去东西有一两个礼拜再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就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在田里收东西，在林子里收东西，然后一箱一箱往这个我们集中采购的地方去运的时候，看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希望与朝气。他每次遇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们觉得哦，真的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对， 所以作为一个音乐人还回到你的本行，就是你接触了这么多的故事啊，看到这么多的场景，也帮助了这么多的人，但是还有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对，我觉得这种方式大家更容易接受吧，想通过音乐告诉他们我这些人做的事情，也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祖国大地上还有这样美丽的地方，有这样淳朴的农民，他们有很好的产品，让借机会，因为我们最后把各个地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那些帮他们卖的产品拉了一个单子，告诉他这个省这个县有优质的这个东西。对对对， 太好了。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听一听妙杰新创作的一首 家乡。 对，一块来听一听。 好吃树南在国哟，山谷是好长嘛口，那是开啊宿舍你瞧中爱老西色你帅着。 潺潺小河旁袅袅炊烟啊，阵阵稻花香，悠悠田埂上，儿女在他乡，父母鬓上霜，今年收成忙，何时回家乡。何苦去他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年年有余粮满仓，盼你回家乡。

在全包园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从清华高材生到知名音乐人，妙洁用努力和坚持诠释着音乐的价值。2018年，妙洁带着自己的新歌《家乡》重回我们的视野。3年时间，她走遍了20多个省的100多个贫困乡县，用实际行动助农脱贫。今晚演艺群英会邀请妙洁做客直播间，为你讲述歌曲创作背后的故事。 北京时间20: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一丹。 嗯，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妙洁，你好。 大家好。 嗯，今天妙洁特别携她的新歌《家乡》来我们这儿做客哈。 对， 刚大家其实在上半时段的结束的时候已经听到了《家乡》这首歌， 嗯， 也知道了是因为这3年来妙洁一直是走在了这个贫困乡村，包括一些贫困县的这个一线哈， 嗯， 然后走访了这些地方，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感受。 嗯， 其实我很想问妙洁，就是在走访了这上百个乡县的过程当中哈，你觉得哪儿是让你觉得特别有震撼的地方？ 挺多的， 嗯， 挺多的。那你哪儿最震撼的没法说， 嗯， 但是像云南、广西啊、山西，你看真是风景又好，东西又好， 嗯，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对那里不了解， 嗯， 以至于他们可能他的一年的收成可能收不了，带来不了多少收入， 嗯， 当然最震撼的其实是刚才可能也聊到了， 嗯， 很多的村子，甚至尤其是偏远的村子，只有60、70岁、70、80岁的老人， 嗯， 年轻人甚至孩子都没有了。你会看到一整个村子只有每家每户的老两口， 嗯， 就是步履蹒跚，满脸皱纹，每天还要看下地上山，然后背着很沉的筐去收果子， 嗯， 就只靠他们来守护这片土地， 嗯， 有时候我在想啊，那再过10年20年， 嗯， 那个这个村子怎么办， 嗯， 所以我就问，哎，那你说孩子多久回来一趟？他们说不一定。 嗯， 然后那说，那你们守这个守家为什么还要守？他说我还要挣点钱供他们去上学， 嗯， 供他们去生活。 嗯， 所以就是这个过程震撼。所以为什么我的歌词里包括最后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目标， 嗯， 就提出了就是让家乡更美，让儿女回家。 嗯。 还是那个观点，如果一个年轻人如果能在家里在家人身边能够获得更美好的生活， 我希望我们能做到。现在可能现在想可能这个目标有点远，但是我觉得一步一步做总能做到。就像刚才那首歌，一开始那大家听到一个好像很原生态的那种演唱， 对， 那就是我们去云南的时候，当地的茶农一高兴，一边采着茶一边就开始自己就唱起来了。 嗯， 这时候我们就拿手机现场录下来，就是原汁原味的展现给大家。对对， 就如果说一个地方让你感觉有希望，你是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我们会说会少了很多的留守儿童，这片土地会重新燃起生机啊！如果说燃起生机的地方越来越多，那你想，这个贫困脱贫的乡村就会越来越多。 嗯， 没有人气儿，哪来的富裕？ 对， 对吧？ 也许我们力量可能不足以彻底解决的问题，但是真的给了他希望。 嗯， 这时候你发现一个人从已经麻木了到突然燃起了对生活的渴求与希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力量真是强大到你无法想象。 对，这是妙姐带领整个团队给别人带来了希望，但其实有时候人也需要自己不断的给自己信念和希望，所以妙姐选择了一种就是出去走走这样的方式。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是去了南极北极，对吗？ 对 啊，然后我也看到一本厚厚的书 当然有很多照片里面， 对，图文并茂啊。这本书给我们介绍一下呗，午夜夕阳，为什么叫午夜夕阳？ 因为当时这本书其实就是因为就一路走一路写，等回来以后突然发现已经写了好多万字了。 你这不怕累啊？你经常不是挺累的回家赶快 会的 倒头就睡。 我们一块去的朋友回去晚上他们就睡觉了，然后我就挑灯夜战。因为你去到一个刷新你世界观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你每一秒钟你看到的世界都是新奇的。我真的活这么大突然有这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当你打开电脑手放在键盘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文字就往外涌的感觉。 对，它是带有活力的， 就不像我以前写字可能想半天构思半天该怎么写啊，这根本就不过脑子，就那些文字就从你的时间呼呼呼往外涌。然后每天我可能写3-4个小时，然后比别人少睡3-4个小时，一般到了后半程估计就有点顶不住。对，为什么叫午夜夕阳？因为回来以后想了很多名字，什么类似于天堂啊美景啊，我后来发现这些名字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美景之上。 对， 但午夜夕阳是仅属于南北极的。因为只有在极圈之内，你在午夜12点的时候突然发现，哦，原来时间只是一个数字上的概念。当时间走到午夜的时候，你会发现那轮不是明月那轮夕阳还在天边挂着。然后你看着它就是半天也不下去，过一会儿又像朝阳一样起来了。所以这种午夜的被沐浴在夕阳中那种金黄中的那种感觉，只有在极地才能体验到。 太奇妙了。 对，所以名字就这么定了， 叫午夜夕阳。 对， 我还是挺好奇啊，妙姐怎么想到去南北极呢？ 不是，就是正好有这机会去， 哦， 我就去了。 但是不是没有想到会给你这么大震撼？ 没有想到，真的，你极地的感觉是尤其是南极，我还是想跟大家说，这是一个永远会超出你的想象的地方。对，你所见到的一切真的会刷新你的世界观。然后你会发现整个的世界的秩序都不一样了。比如你到自然风行且不说，你当你踏上南极土地的那一刻，我会发现我第一感觉，哦，好像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动物园。你看成群的企鹅从船这边下去，从那边起来，然后海鸥在山尖上傲然挺立，然后海豹在石头上晒太阳，然后看着你，然后打个哈欠，然后也接着睡自己的。鲸鱼会，因为鲸鱼特别喜欢跟人玩，你如果比如坐着冲锋舟出去的话，它会离你就是比你们俩就跟你们俩距离一样，触手可及。鲸鱼特别喜欢跟人玩，然后这时候我想，哦，那捕鲸为什么要捕他们呢？有时候会想，这时候你会发现，不管人跟动物的关系以及动物之间的关系，就是你会发现，比如你看到一只企鹅，看到一只鲸鱼，你们从来没有彼此见过，但是你们相遇的第一反应不是转身就跑， 因为所有人彼此之间或动物之间它都是好奇的打量，这在我们现实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你想象你在荒郊野外突然遇到了你一个从来没谋面的某种动物，你们可能互相靠近彼此打量吗？不可能，一般不是你转身就跑就是他转身就跑，因为你我估计不是你要吃了他就是他要吃了你，但是这样一种环境下你会发现，哎，当你彼此在好奇打量的时候，甚至你当你放低了自己的姿态你蹲下去看的时候，他会走得离你更近。然后我当时我第一反应，哦，我突然觉得坏了，这里不是地球，我到了外星了。但是等晚上回去冷静的一想，哦，也许这里才是地球本来的样子。而我们日常习惯的那个我们认为习以为常的世界跟地球，其实未必像我们想象那么正常，只是被我们人类这种过于强大动物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成了一个新的秩序，而这个秩序其实不是世界本来的秩序，但是因为人类太强大太无所不在了，你只有在离我们世界最远的那一端才能看到世界的真相，才能看到地球原来的样子。对，所以对， 所以就是太多太多的感慨，就汇聚成了一本书。 对， 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包括卢庚戌啊，包括李健都给你在写序。 对， 他们看完你的书以后跟你聊了吗？他们看完的感受？ 那个，因为我去一开始卢都知道嘛，也感谢卢同学的体谅，因为一出十几二十天的，影响了不少演出跟收入。对， 还是很支持你去的。 对，但是我没事，好像那时候正好他筹备电影呢，对，把我解放出来了。李健肯定是看过我书，因为你看他给我写的序，他字里行间，是他是有感触的，因为我跟李健其实已经不需要用言语去沟通了，因为我们只需要神交就好了，因为我们在大学是一起陪伴着长大的，所以很多心理上的东西其实是互通的。 对，所以你看里面有很多的照片，我们看到那肯定是你拍摄的环境是很恶劣的，就刚刚虽然说的很美好，对，肯定极冷，对吧？ 没那么冷。 是吗？ 对， 那说说你拍的照片，然后因为一本书特别厚哈，里面有没有特别满意的拍了一张什么样的照片，或者说其实很多摄影师会觉得说，哎，我当时没想拍到他，但是被我捕捉到了，有这样的情况。 哦，有一个是那个有一个冰山，我们曾经我拍了一个冰山，那个它的形状特别特别，就是一个圆形的空心的，就像一个时空门一样，然后因为它是冰川随着温度它时刻变化的，我们坐冲锋舟绕那个时空门转了一大圈，拍了很多照片，然后等我们刚拍走听到背后轰隆一声，然后我们转身一看，那个所谓的时空门已经塌掉了。 哇， 就说我们拍到了它最后的样子。 嗯， 对，因为那里经常会遇到冰山或者冰川的那种崩塌， 对 对对，所以这种因为每个冰山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时刻会崩塌。 对 对， 妙姐，你带了多少设备去？摄影师的那一堆 没有没有没有，很多很多都是拿手机拍的。一开始我还拿假模假式拿个相机，还拿了，突然发现启动速度太慢。 对，镜头老是得 换，而且温度一低的话，它反应还慢， 按不动了。 我还是拿 手机。 对，然后当时我有一半是我把另外一半也有同行的很多真的专业的摄影爱好，业余爱好摄影的朋友，我也管他们要了不少图。对，我的书里也感谢了他们。对对，因为我一个人拍不到那么多东西。 对 对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就是世界是我们用脚步丈量出来的。 对， 你还会再去吗？ 我有机会还会去，后来北极我又去了一次，我领着我的父母又去了一次。 真好。 对， 那所以这首歌《午夜夕阳》是跟那个《午夜夕阳》是一回事吗？ 是一回事，因为我写完书了以后觉得不过瘾。 就写的时候写首歌， 我觉得还是唱出来过瘾。对，然后用音乐的方式再把那种情感又表达了一次。 那我们听一听吧。 好， 《午夜夕阳》来自于妙姐。 在冰山上，无尽的苍茫融化在远方。我在天之涯虔诚的仰望，永远的北方，永不落幕的辉煌，如诗如画如梦境的山脚下，雪花在飘扬。没有云，没有风，只有美丽的绝望。越走越远，越荒凉的路上，已没人在身旁。我被自己放逐在没有金黄凝固在远方。我在天之涯孤独的仰望，永远的南方，永不落幕的忧伤，如此如今如绸缎的海面上， 啊，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妙洁的午夜夕阳，是她到了南北极之后啊，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她的感受。那这次新歌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我看到这个书里是有一张盘哈， 对， 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的这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去哪儿能听到这些歌呢？ 其实网上都随便听。然后这本书其实也算是一个多媒体的出版物吧，因为有文字啊， 有 照片，然后还有一张碟，碟也有我南北极的随行拍摄纪录片，还有这首歌，还有这首歌的 MV， 反正是一个算是多媒体的 多媒体产品 对，所以要只是听歌的话，其实网上就可以有。 好，直接搜歌名就行了啊。 对。 然后现在创作还在创作吗？新的歌 在持续创作中。对，写了最近也写了不少歌。对， 然后相信这一段时间总结下来会有很多新作品跟大家见面。嗯， 所以你这蛰伏忒久了哈，就感觉灵感一下在这段时间迸裂了。 嗯，对，其实还是像刚才咱们说的，很多，嗯，很多东西都是在歌外的。 对， 在歌外你经历的思考的越多， 嗯， 它会通过这种音乐这种载体表达出来。 嗯， 可能跟岁数大了有关系吧。可能是你，嗯，你比如20年前， 对， 你可能随便遇点什么事就很愤怒， 是， 很迷茫， 嗯， 很冲突，哇，我非要说出来，不行。 嗯， 可能过了20年以后，同样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可能你觉得哦，云淡风轻， 嗯， 一笑了之。 但是那种刺激也少了很多， 就是少了很多。 嗯， 但是你需要用更多的体验，刺激你去， 嗯， 去有 更多的创作 那种表达欲。 嗯， 对 对 对， 对， 也很想问妙姐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在未来的创作当中，会不会做一些打破自己、突破自己的颠覆性的一些风格？ 这个没准儿。 嗯， 因为音乐风格的话，不是说我刻意的说我一定要， 嗯， 我今天准备做一个这个风格的东西， 嗯， 而是说你所表达的内容，我觉得适合以这种方式去表达。 嗯， 就像比如我们组合曾经有一段时间，把音乐做得很热闹， 对， 很激烈，因为那时候表达的情绪跟内容是有一点冲动，甚至有点反叛的状态。 嗯，对， 那可能又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大家又开始心平气和了。 嗯， 可能那种诉说的状态更需要。 嗯， 对， 所以你在现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刚刚说的，这已经是20年后了哈。 嗯嗯。 其实你觉得你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吗？ 嗯， 就是通过你的这种实践啊。 嗯 嗯， 对，更多的是讲故事。 嗯， 就是我觉得所有创作一定是真诚的，就是我无法去想我今天决定为什么人去， 嗯， 去写一个什么东西。 嗯， 可能很少去想听者，但是我会每一次写歌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自己的那些身影跟足迹。 嗯， 然后我会把真实的自己表达出来，就是我是这么想的， 嗯， 或者我是这么做的，或者我看到了，我迫不及待要把我看到的分享给你。 嗯， 把我想到的分享给你。 嗯， 对，就是这样。 对，好，最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再放一次这首《家乡》，因为这首《家乡》真的凝聚了妙姐这么多年以来啊， 嗯， 对于她自己所做的公益事业的一种理解和感受。 对， 最后放歌之前，再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吧。 对，还是希望家乡更美，让儿女回家吧。因为每年到春节的时候，都会无数的人， 嗯， 那种思乡的情节，就是回家大军，就是千山万水骑着摩托骑着驴，我要回家看一看。 嗯， 我说家是一种信仰。 对， 包括我有很多同学也去了美国。 嗯， 他们经常会逢年过节会给家里打电话。 嗯， 然后一有放假就会回家看一看。 嗯， 我觉得家这种情节对每个中国人来说尤其的重。 嗯， 对， 不变的情怀。 所以祝福所有人的家乡吧。嗯，我们也会努力去帮你们，让你们的家乡变得更好。 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 对， 也 常回家看看。 对，让这股力量越来越强大。 嗯， 嗯，让更多的人回家。最后送上妙姐的《家乡》。 南在国哟，山谷是好茶嘛口，那是太阿苏色你瞧，中外老西色你帅着。 小河旁袅袅炊烟啊，阵阵稻花香，悠悠田埂上，儿女在他乡，父母鬓上霜，今年收成忙，何时回家乡？家里水更甜，月更亮，何苦去他乡？